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核对核对，变成证实了单位断细算的权限。从丰台到张家口距离是368千米，盖山用地要19763亩，共需289650英两，车站车场用地是906亩，共需13500英两，设方121万9600立方，需要234500英两，小工每人每天是158天。好了好了，没叫你报流水账，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，不得超过。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？哎，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，不行，等不了，现在要你4年完成，这就不用问了啊，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。真空城市，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，你办得到办不到，你及早给我个回话啊。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，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，要想干下去就是现在500万两，4年5天之内给我回话，要是实在干不下去，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，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，再去找人家外国人，那就丢脸。 那已经开工了，再去请外国人就不丢脸了。 辈子所以不干，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，共和党人您也不能丢这个脸了。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预算怎么才500万两？ 于是你是老公司申请打的，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，没有算买火车的钱，火车的用100多万两。 你看看，先少吧，把工程要捞到手里，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？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， 而且牵扯掉的事情又那么复杂。朝廷里想善其那国王公贵族，就借着这个口实拉梁公的过来，要拍得好看，梁公的不服气就往你眷臣身上推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？ 对了，伯爵， 你可是袁公岛的红人，你说说，这袁公岛顶得下去了？ 这个无可奉告， 去去。当然了，我看这个人此次还是谨慎为妙啊。 到底是袁公岛栽培的人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 哎，不过这回卷船真的被老袁给坑了。 什么话？袁公岛已经修中央铁路，也是为了推行新政，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说言论了，袁公岛也是出于不得已，他原来在金家路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镇长， 好了，这事啊就别再谈下去了。 哎，伯爵不是劝我们不投奔到川上去啊，干脆你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， 是啊，我一条粤汉铁路，但从广州修到汉口可能有这么少。 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中央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就算是帮我一个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再说呀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是啊，徐真也盼望着回广州老家。 哎，你的绿色还红着呢， 枇杷、香蕉已经上市了， 是的，还有红味苹果、银嘴猪花。 我们四个同学到莲花山上 一醉方休， 这是 你等着等着送我去。 姑娘也劝劝劝劝，别劝劝劝劝我。 我说我夫人有心给我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 我姑娘有几百个，求求您理。 我也很想念你。 我的儿子， 这是人世间的一切。

进攻的时候给英国人干能多赚钱，我心里头就动了。可是一想你们两个儿子还在这里，我就下决心留下了。哎，可我这心里头见不得人呐。大柱，二柱过来，来跪下。在那里从今往后你们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，本人就是给我们一座金山，那么不走了。 工人们纷纷跪了下来，每个人的背上似乎都多了一份千斤重的担子。这次事件之后，工人们干得更起劲了，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条铁路是为自己修的。风霜雨雪，酷暑严寒，转眼四个春秋过去了，京张铁路终于到了通车的那一天。这时底下人送来了一封信， 你们不要忘记。 京张路，已经晚了84年零5天了。我们中国确实进步的太慢了。我们要加快建设铁路，以求社会的进步。因此，我们要格外努力，各取所学，各尽所知，要力求精进啊！而建设铁路，一定要有一批能挑起重任的精兵强将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做到富国家富强， 叫我开山洞， 不受外辱，奉命于地球之上。以后每年，我们要认真考察，写出评语，呈报总工程司。优等的，我们要提升加奖；劣等的，我们要训斥降级。 这应该的，不是 我一定要做到。 有新闻的一条限定 字 句：运筹帷幄， 认真执行。一路上的每一个员工，每年都要认真考察他们的工作。 郑哲，这是王爷。 任凭杨迅在下面怎么提醒，詹天佑就是不明白。最后杨迅干脆自己跑到台上去替他说： 诸位，金刚县建成，除了皇恩浩荡，新政英明，也来老王爷运筹得当，奋发图雄。王爷的功劳固然重要， 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同车同车， 建成同车。 四载春秋，终于修成了这座让外国人无话可说的京张铁路，可洋人根本就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，承认中国人的能力。而詹天佑要面临的也不只是一条京张铁路，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铁路。 这不是梦吧？哪有这么美 啊？锦城啊，锦城是个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的命啊。 俊成，你说什么？ 我要带你们回广州老家去， 去修粤汉铁路，修成了鼎沸大罐头啊！ 消息怎么这么快、啊、伯爵登门有数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得，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。 杨总理都是回了月薪了，怎么又要走？ 各位国公不必着急，我不会马上就走。你是牛马褂，你是真功章，也就是紫气东来嘛。黄马褂，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。军功章就学到这里，有人想要吗？谁有这个？ 仙鹤一甩手，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。 甲午之战，甲午之战，连连惨败，连续天地的丧权辱国的超越，何功之有？ 仙鹤， 仙鹤，为什么不得？棋局动荡，广州不稳，你想一走了之，我却能来给你当垫背。聪明啊，巴黎话。哪里坏？卷城来国家之宝，我们抢来啊，纯粹是为了给岳海路点石成金嘛。我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香港的后起之秀，黄金之先生。金池啊，今后你要好好给詹先生当助手，请多指教。才贵才贵，只要天佑不误了岳海路就好。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，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。 铁路了吗？亲人的，你送不负人，我们回到家乡广州一年多了。今番禺修成之后，国人自己修铁路的热情更高了。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接受你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，从汉口到成都的川汉铁路等四条铁路的职务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但是命运往往是令人难以预料的，清朝政府突然变卦了，把一切商业铁路都无条件的收归国有的命令。人们说朝廷所以这样做，就是要把铁路的主权抵押给外国人，向他们借债，用以镇压革命党人，挽救面临崩溃的局面。现在四川等地的民众已纷纷起来，要求朝廷收回这无理的命令。而四川总督赵尔丰竟在他的督署门前下令枪杀请愿的民众，制造了血流成河的惨案。 四川总督费民众到督府去请愿，谁知道竟然遭到都督赵尔丰的血腥镇压。 你说我还有没有法律？ 为什么平淡无故的收我们的铁路？ 我们的岳父是商办的。 卷城，你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嘛。卷城，卷城，干什么？你们 总大人有令，请您按下面的意思出个文告，向各位股东交出岳汉路。你要是不照办的话，就不许出这个门。 反击！你们凭哪一条法律